喂， 我问汪瑶公主，吃啥不呀？ 咋的？上饭吃饭了？ 啊， 下饭店了？ 食堂嘞，食堂嘞。 看你生活过多悠闲自在啊！你是把方便都留给自己，困难都留给别人。每天中午你觉得我紧张不？带你这个孩子啊，做饭了。你昨天中午就是回来给送送，你没有参与春秋任何活动，你觉得挺累哈？你来全程参与一下，你。回到家中午你晚上你也不帮我干活，你觉得这个你是我你雇我，你花钱雇我保姆来，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？现在是不是我给你多忙，是我给你帮忙，你回来应该主动多揽点家伙。我叫你擦了冰箱你擦了，我下午中午就不用擦，我现在可以给孩子做饭，做完饭孩子去不了两分钟就走，知道不？我还得监督的洗涮的任务，家里边哪一个单子是你洗的啊？我现在外面晾的被子我都没为供去翻腾啊！我要擦冰箱收拾呢。 你把那个、 啊、 你把店通上，把东西放里边，我晚上把那个袋洗洗。 你说的都没有用，你说的都没有用，那你怎么不雇个保姆把小孩弄走嘞？你雇个保姆把小孩接走，啥都解决了啊！你妈现在是受伤了，不能管，理现在这个理由是比较冠冕堂皇。我妈病了，我妈不能生活，不能自理了。你妈能自理的时候也没管过小孩，咱别说那个话了。你自理的时候都没管过，不自理了。那可是不更有理由了吗？这不就是理由吗？合情合理的理由，自己还站不起来，咋的管小孩呀？就是对于你来说，你说你晚上回来就多帮我干一点了啊？你为我想一点，你说呀，人家白天给我看孩子，就这个保姆，他白天看小孩了，晚上我回来多替他干点，那明天他能更好的看我的小孩。你保姆你都该这样自私的想一想，哎呀，明天呢给他少留点活，叫他好好为我干个保姆啊？你这样想过吗？你是一甩钱走，你愿咋咋的？ 你把那个虾。放到里边，我回来再把袋儿洗洗，再往里放，有什么？ 那你昨天我叫你擦，你咋不擦？你这两天进，这两天进， 昨天昨天他已经睡了，我在那擦，叮当咣当一响。 呀，你理由特别的多，你叮当咣当擦东西是没有声音的，你不要理由了。那今天晚上他还是睡了，那你还是不能擦吗？那你说这辈子都不能擦，每天都晚上都要睡觉，那你这辈子不能擦了呗？你别那么多理由，那个擦东西是没有声音的，摆个抹布嘞。那你也睡了，你在厨房厕所开灯，你怕影响人家？你是不想干，你就各种理由。你想干了，你怎么？你半夜三点你不睡觉，你就去干了。早上五点起来，你都能干。你不想干，你觉得你雇保姆嘞，没事儿，我不干，保姆得干。最终保姆全部干了，就这个事儿，还得给我看孩子，还得管着家里面大小事儿，他都得管。你看你多赚呀，你还寄人篱下嘞。啊，你真赚呀！你看你妈都偷的乐吧，呀，把她累死，活该。榨干他，房子我给你买了，啥也给你弄了，孩子给你看了，你看你妈多得呀！那全衢州县也没有个这么个得的嘞，还有第二家不？你问问去，啊，啥都包，啥都管，啥也不用管俺们，还有第二家不？你打听打听啊！你太自私，你要不自私，要是你妈的话，你保准心疼呀。我妈给我看一天孩子，我妈晚上回来我擦冰箱，我赶紧擦了算了，省得我妈明天还得忙着看孩子擦冰箱。你绝对是这么想。 哎，不是你到现在你也没有给我说清楚，你先暂时放放，回头了我连那个虾袋连冰箱再统一的擦一遍洗一遍，有什么不行？你说这个不行的点是哪儿？你说清楚。 那个冰箱袋不用擦不用洗，就把冰箱擦直接放就行了。你不可能做到每一个袋都消毒啊，没有那个必要。我现在很累，我腰很疼，但是我还要擦冰箱， 那 送孩子接孩子都是我的事儿。 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非要先擦冰箱再放？你不能先放里边，我晚上我连冰箱带袋一起洗了，有什么不行？你还是没 充电了还能擦嘞啊？ 啥？ 说这话都说得漂亮，充电还能擦电嘞？ 再拔个电、 啊？哎呦，你是有钱人，我们跟你不能比，我们是穷人。 为啥？拔个电。 对冰箱有损害的， 没有损害、 啊、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们俩做停电 了。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！你说这个理由非要此时此刻擦的理由并不成立、 你昨天为什么不擦呀、 啊、 你今天小孩就不睡觉了吗？今天晚上昼夜等着你擦冰箱来，你是不想干？你别多那些了，除了给我拿凳子来，给老拿凳子，腰疼了拿凳子拿板凳来啊！你是不想干你就不想干，你别这么多理由。你买那个冰箱门都关不上，开不开？你买的个大啊，你都不考虑开门的事儿，你开门要留有余地不？门都被无法展开，这个凳能坐吗？高凳子，高凳子，我腰疼了。你买大个儿的， 你别管了，我等会儿回去看，行吗？ 什么？ 我回去看，马上走。 你说的都是漂亮话。啊，你说的漂亮话，我擦完了你回去擦。 你告诉他，不愿意走。 叫他。 漂亮的，你知道，我他妈我跟你爸，我他妈不要紧。哎呀，都是你妈，